喂政治好醜惡㗎喎、啊。欸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㗎。 政治好深㗎喎、啊、我哋唔識㗎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呢，最差嘅呢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㗎。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呢？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欸、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還有大辣、中辣、小辣。 這個剛剛聽了，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政治咖喱飯。 廖成寨在香港長大，我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日請你咧，何牧師同我講講，我想問問咧，你自己覺得六四需唔需要平反咧？ 嗱、 雖然你話有差異啫， 嗱，我覺得咧，即係一定要平反，某個情況 係， 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即係個平反嘅方式係乜嘢？即係點樣平反？咁當然你話哇，已經廿年啦，已經係咪？ 係啊， 25年啦，我唔記得咗， 好耐㗎啦， 89嘛，係啊，廿年啦。30年喎，係咪啊？89、90、91，30年而家講係話好快時間，真係快到自己都唔信。30年，咁30年當然有啲論點就話，咁啊30年前搞一開始六四嗰班人都、 有啲離開咗啦， 差唔多已經唔喺度啦。 冇錯。 咁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其實出嚟可能講一啲嘢、或者而家嘅嗰啲中國人講啲嘢，嚟到去將呢件事到去。用我哋嘅講法擺平佢啦，又或者講啲好嘅説話啦咁樣。咁但係當然我又好明佢哋呢班在上嘅人，哇！要佢哋講對唔住係咪咁容易咧？當然對於我哋嚟講容易啦。我哋做基督徒成日都話 最慘係嗰啲死咗嘅爸爸媽媽， 係啦， 好慘嘅仔，佢仔女係冇得到 被得到安慰啊嘛， 安慰係啦，關心啊嘛。 即係但我覺得就係話點樣去令到。在上嗰班，佢哋能夠睇得到平反嘅重要。咁啊，當然頭先我講開就話，我嘅信念就係、如果福音係改變到我，改變到你，改變到某個人，能夠改變到嗰班人，即係在上嗰班人。咁有冇機會咧？咁當然你話中國共產黨本身係無神論者。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又唔係咁悲觀嘅。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我就是以前他是无神论者的、我圣经都不是怪的是不是我今天很鄙视基督徒的、但是居然做了被人鄙视的人、我应该鄙视的人要被人鄙视、即我成日都是这样在适当时间只要我们能够做一些的转变我仍然深信呢在上那班人是可以有机会转变、 好啦， 即所以我就咁样信。 好啦，但而家真系威胁都好大，你就要接触中国嘅地下嘅教会啦。究竟而家大陆嘅教会系咪真系好似话要清拆十字架，或者有啲教会俾人拆？嗰啲究竟系真相啊，定系只系一部分，定系唔系咁咧？因为你系有接触啦，而我哋未必个个市民真系想去做接触嗰啲地下教会，甚至系真正嘅教会噶嘛。 即系好坦白讲，地下教会咧，我都比较少嘅、我自己比较少。咁因为我对中国咧嗰、那个点讲嘅关系咧，其实我系唔系咁强嘅嗰个情况。个原因就系、即系正如你头先都有讲过，其实中国咧好多嘢我唔明嘅。我唔系好明。咁于是咧，我就接触中国嘅教会嘅次数咧，我相信系比好多牧师都少。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唔系好明佢哋嗰啲嘢。咁仲然系咁，当然有时啲人都会同我倾下偈，即系话啊七十字架，等于话喂讲教会明明个十字架喺中间，而家要搬歪啲，譬如咁讲，咁我都有听闻一啲咁嘅人同我倾呢啲嘢。咁当然我又会问一下我哋报道会嘅牧者啦，即系涉业喺国内嘅多啲人。咁佢哋个个都讲系嘅，而家基督教系喺国内咧。是收緊咗好多。 咁會驚香港將來 係啦， 我哋而家回歸嘛，我哋回歸咁多年係 咪一樣咧？ 變咧 係啦，係啦， 大家會擔心呢樣嘢咧？ 會，而家香港係有啲教會係會嘅，呢個真嘅。 咁 當然你問我有冇咁嘅擔心咧？收窄一定有擔心。 不過我就成日都咁，我仲有幾十年啦，喺個真正回歸啊，即我咁講時間咧，唔好講而家啫，講真正回歸。 即形式 如果我而家有啲嘅人繼續同國內啲人去溝通，繼續用另一個角色去同佢哋溝通，即等於頭先，譬如話，就算香港政府咁多問題，我自己都好想有啲嘅渠道同政府溝通。不過而家冇啫嘛，我冇呢個渠道。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渠道，我仍然都會將我自己心裏邊嘅一啲嘅對香港嘅睇法，譬如對於長者，如果係我絕對唔會無端端將六十歲變六十五歲。我當然我又好明佢哋嗰個嘅背後嘅背後嘅一件，哇！ 全民就業啊嘛，佢所謂講， 而家啲人都開始長命喎，咁佢真係揸五年揸好遠嘅喎，咁樣咁當然佢哋嘅理據又有佢哋嘅睇法。不過我覺得喺而家呢個時局，我哋去面對呢啲嘅嘢咧，其實好大挑戰。正如你話，呢個時局係一個挑戰嘅時局，所以面對中國。其實咪重大個挑戰啦，香港已經係一個挑戰，而香港又要喺中國嘅下面一個嘅關係去邊，咁呢度已經咁大個問題，呢個問題一定重大。所以我 就想問下你，當時咧，你就係有人話，即係你上次都有接觸過新華社噶，係咪？即係或者佢哋有聯絡過你？ 新華社我就冇 新華社， 中聯辦有。 中聯辦有 ，OK。咁佢哋會唔會？叫做碎你咧，或者叫做同你講啲嘢，你應該要按住佢嘅規矩去做一啲嘢。 呢個真係冇， 呢個冇嘅。 呢個真係冇。可能我未夠最親密啦，因為我會咁界定啦。就因為我正頭先我話，我都係希望係有啲嘢，我係有少少距離嘅，我自己，因為依個我自己，即係我唔係因為政治問題，而我自己覺得，如果我作為一個牧者，我希望我係。盡量中立，我唔敢話我係百分之一百中立。雖然舊年都有啲人話我嘅， 又 話 我，話我， 又話係啦，又話我唔夠中立，我又同佢影相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坦白講，我影完相之後都未見過佢，未同佢傾過偈。即係嗰次係因為大球場咁祈禱會，突然間影一影啊咁影嘅。 即係你就唔知啦，因為就影咗張相就大家 都 呢張相， 我都唔知。 佢就係參選嗰時就話你去支持佢。係 啦，佢嗰時都未。參選名我都唔記得咗佢，anyway， 我都未見過佢。即係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嘅取態，我希望係盡量中立。我用咗盡量中立。但當然喺中立裏邊，你問我會唔會因著某啲嘅事情，我會偏向邊一邊？偏向邊一邊？我覺得唔出奇， 係 唔出奇。所以有人鬧我，我覺得 OK 喎，因為我真係唔會覺得我自己因為同邊個影張相，喺佢唔明白個背後嘅原因，佢鬧我，咁我只係咁哦，佢根本就唔明白。自此之後，我都未去過民建聯任何嘅酒會，即係我都未去過任何。佢年年請我㗎，有請我民建聯有請我，但我請咗我差唔多七年，我都冇去，跟住就冇啦。咁啊，佢知道大家即係佢知道我嘅底細，我又唔想去黐得咁埋咁樣。 明白。 咁當然。我係好想喺政府裏邊去發表一啲嘅意見，我係想嘅，即係等於我而家喺即係政府有個會，就係博彩會，我有嘅，咁我作為博彩會作為牧師，大家都知道我係牧師嘛，即係我唔會隱瞞噶嘛，我一定唔會賭錢，我亦都唔會叫佢賭錢啦，唔會叫俾會友賭錢啦，係咪？咁但係我又明啊，喺香港呢個環境，我要將馬會全部。cut 曬佢，你冇可能， 冇可能係冇錯， 冇可能。 啲人仲好笑添，到底佢係慈善團體咁樣嘛， 係啦， 仲幫好多機構， 係佢幫好多機構啊，咁又係啲事實，佢幫好多機構， 啱啱。 咁所以我又做咗中間人啦， 係。 譬如話好多嘅機構，佢哋會同我傾啊，佢話喂，你要去講下嘢喎，可唔可以減少啲即係賭波啊咁樣？咁我咪順應民意咯。順應民意，我會將我聽到翻嚟嘅民意，即係譬如話最近有人同我講，喂，平和基金佢哋可能喺分配金錢嘅時候係唔係咁公平喎？呢個我聽翻嚟嘅，於是我咪去求證啦。咁我先問馬會先，喂，我馬會點解你大四超啊？即係基督徒就少啲啊？咁樣，佢唔係，佢話我哋俾曬平和基金喎。好啊，咁我就會遲啲就會去揾平衡基金啦。 你解清楚件事。 你解釋事先即係我唔會 一刀切啊！大家 同佢哋講，即係喂，你哋啱啊，我要領佢哋，我唔會，因為我未理解啊嘛。 嗱， 依個係我班 friend， 依班我班 friend 嚟噶嘛。咁啊，又明光社啊，咁我自己明光社董事啊嘛。咁啊，佢有明光社人啊，又係基督教啲人咧，有啲牧師啊會揾我。咁我唔一定聽嘅，我點會唔聽啫？但係聽完之後，我就求證，問咗馬會，馬會就話依個係蘋果基金嘅一個嘅分配責任。咁我就諗緊去蘋果基金。喂，問一問，喂，究竟你點樣分配噶？咁可能佢又有一個答案，嗱，我唔知咩答案。咁於是我就會攞住呢個答案咧，咁再同翻依班我 friend 或者一班喺我面前投訴嘅班人，有啲唔係我 friend 嚟嘅，咁有啲係 friend， 有啲唔係我 friend。咁我就會再同佢傾 噶嘛，而家都有 同佢傾啦。咁我話：喂，佢哋有咁嘅原因背後，咁會唔會將我哋喺某啲要求上邊做得 清晰啲？呢啲冇錯， 咁未分到錢啦，即係咁講啊，即係咁我就希望做個中間人。咁你問我係咪偏個博彩會，我唔會。我咪偏呢班人，我亦覺得我唔會喺呢個時候。 好，呢方面我想再了解另一面咧，就係雨傘運動啦。當時你都講你其實落咗好多次嘅， 係好多次係。 咁第二樣就係咧，其實教會都有淺藍、 淺 黃唔同嘅人， 絕對有， 亦都有，因為有啲政見唔同嘅人亦都走咗。 有 咁其實教會點去面對？而是年輕人啦，我哋嘅教會都相當重要嘅，係咪？因為年輕人將來就係繼續推動信仰噶嘛。我哋唔好淨係話斷一層，淨得中年啦，或者老人家噶嘛，呢個絕對冇可能。咁但係你點去面對咧？當時好多人話啊，有啲教程開放俾雨傘運動人，俾入去休息。其實你哋教會都好近噶，係咪？實在有啲佢哋係喺金鐘都開放咗啦，喺灣仔係咪？咁你哋教會點樣去？點樣睇當時雨傘運動有冇真係嗱？有我記得當時都有一個傳道人都話去落雨傘運動嗰度咧，想同佢哋傾偈。咁有啲人有反對嘅聲音就話啊，你唔好落去，你應該喺翻教會搞啦。但係都有啲人話係需要理解，因為好多弟兄姊妹都有落去啊嘛。當時你自己都有落去啊嘛。你點睇咧？當時雨傘運動嗰啲嘢？ 其實雨傘運動咧，你問我哋教會咧有冇試過開放教會？我哋試過嘅，試過。咁啊，因為當時我哋開放就因為銅鑼灣，因為金鐘真係唔會嚟我哋度噶嘛，即係特別廁所啊，我哋一定開放俾嗰啲人入嘅。我哋有埋水擺埋喺度，咁亦都有啲弟兄姊妹影過相，佢哋覺得，咦，同福都開門嘅啫，即係佢哋咁樣。咁但係我哋開門之後冇人嚟喎，因為真係始終都 即係個位置 都係遠，都係遠啊，好事實。咁即係話，其實對我嚟講，我覺得每一個運動。嘅背後一定有佢嘅理念嘅，所以我都同阿戴宇同博士、戴宇同教授傾過偈，我都欣賞佢嘅理念嘅，所以我曾經有一次喺屯門堂講到嘅，我真係公開讚賞佢嘅理念，我真係有嘅，嗰次我係講緊飢渴慕義嘅人，有福了，咁我覺得啊，佢寫篇文章，佢寫佔中嘅背後。咁我覺得亦都係幾有佢嘅意義喺度，甚至佢嗰時都可能大家都見到電視啦，佢都有試過被警察捉啊嘛，即係模擬啊嘛，咁都係笑住口啊，大家開心心啊，好似一個模擬。咁我覺得亦都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另一方面咧，我有少少嘅即係唔同嘅諗法，就係到雨傘運動嘅時候，係咪真係完全係佢哋嗰三位嘅？那種的諗法呢其實我有少少 question 嘅，用我少少 question。咁所以當時有班基督徒，所以有班基督徒就話：，不如我哋搞個聚會喺草地。咁我哋稱之為緩衝區。因為當時講到好緊張啊，講到要清場啊。講到話要解放軍，可能都有以前嗰時 Facebook 有啲坦克車啊咁樣。 冇錯。 咁於是我又話搞個緩衝區，嘅意義係咩咧？嘅意義就係我哋希望，如果真係有解放軍嚟，真係清場，我哋會走噶嘛。佢走，我哋有個緩衝區，我哋希望喺嗰度同佢哋去做包扎。如果真係有受傷，有安慰，要佢哋恐即係驚嘅時候，恐懼嘅時候，咁於是我哋就有個緩衝區。咁但係冇人淨係坐喺度冇嘢做㗎嘛即係等佢哋嚟㗎嘛。於是我哋就搞一啲講座嘅去換上去。咁我都試過講嘢師母又試過講嘢咁有啲香港大學嘅講師講嘢中大嘅啲人講嘢咁亦都有 牧師就真的不是很多講嘢，即係我除了我之外比較多啲去之外。咁 啊，劉志雄咯，應該有個劉志雄。 劉志雄牧師就佢應該喺下邊， 係 佢就冇喺緩衝區， 係 佢應該喺下邊多啲。 嗯， 即係喺緩衝區咧，就真係唔多。 嗯， 去第三日之後就已經極少。 嗯， 咁我就去咗大概兩個星期至三個星期，跟住我就去咗土耳其，去上堂。 係 咁啊，咁我亦都覺得個緩衝區係當時嘅理念係好嘅。 嗯， 因為我哋覺得嗰邊有聲音，廣場有聲音，我哋依度有。另一把聲音，而當時我們大家很清楚說了，你說話的時候，就算我和你觀點不同，我不可以反你，即大家可以隨便說大家自己的意見，我覺得是好的，在當時來說，跟著後來因為人越來越少，而且也都看不到有任何的清場，即不要覺得有那種的清場，即那種的所謂暴力清場，即是在當時來說，後期都慢慢帶單，即因為人數參與的人很少，我都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我真的希望盡量理解，即這個整個佔中的運動的背後，所以我都試過有一次在正總門口跟一些牧者，即在下面的牧者，跟他們一起聊聊天啊，一隻祈禱啊，因為大家都想講公義嘛，我不否定公義， 沒錯， 我覺得公義很對，但是我就要想是哪一種的公義才是真正是合乎聖經原則，在我來說， 是 當然一講到合乎聖經原則就有很多阿嬌問，我又不想阿嬌這件事，所以我就尊重回來，我覺得真的跟那班人講話，你們有你們的表達的形式，我沒問題，我接受，我同你哋喺依度喺度祈祷，但系我亦都希望喺我自己唔系一种咁嘅表达模式。 嗯， 你哋会唔会同样相信我？ 嗯， 即系我唔会去出卖基督徒。 嗯， 即系我唔会话我今日同你割席，我唔会。不过我希望你同样都尊重翻我。 嗯， 即系喺我哋嘅立场唔系完全一致嘅时候。 系。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亦都系我自己。盡量希望是做一個中間人，但是正如剛才我說中間人都我不會說自己中間到即是中間的，我一定是要騙 的。我只是說其實現在教會面對很多問題，就是同性戀有很多有些人是接納他們，有些人不是，就是另一個講法都是堅持就是信仰那樣，第二樣就是有些 Me Too 的運動也都涉及到突破傳，即是傳媒突破那個機構，第二樣就是你說的男性角色，既然男性角色很重要，我哋點去睇？即係而家咁混濁嘅世裏面，男性係嗰種點咧？喺教會裏面，而家大家都知啦。其實女性越嚟越多嘅， 係 結唔到婚亦都好多嘅。 係 其實點去面對咧？教會呢樣嘢？ 其實即係話先講第一個所謂即係同性戀問題先啦。其實我覺得每一個牧者咧，應該都接納同性戀者。 嗯， 應該嘅。 係 咁，當然喺我哋嘅接納裏邊咧，我哋會諗啊。同性戀可唔可以改變呢？因為同性戀只係聖經裏邊用一用，真係講到唔啱嘅嘢先啊，講咁嘢。其實聖經講好多嘢唔啱噶。其實我相信喺教會今日會唔會有啲信徒今日喺度嫖妓呢？ 我覺得 一定有， 係 我唔知啫嘛。 冇錯。 唔知啊，到我知啦，咁我都唔會趕佢走噶嘛， 係 嘛？我都話喂，你應該知道唔係咁啱嘅喎，你嫖妓。是不是即是应该諗返聖經裏面講個聖潔喎。咁我只係覺得同性戀喺某個情況可能同某啲人我可能唔同嘅。我會覺得同性戀本身係唔啱嘅，我覺得係唔啱。係從原初創造天地係唔啱。不過唔會因為佢唔啱做啲嘢唔啱，我就抗拒於門之外㗎嘛。咁當然我會同佢傾偈，同佢去溝通，同佢去了解。佢又希望，我又希望佢可以會唔會尋求一啲幫助嘅咁樣。嗱，依個幫助唔一定話要佢改曬，或者係因為同性戀嘅依個定義好闊啊。 係， 究竟兩個女仔拖手係咪同性戀咧？嗱，唔一定噶嘛，係咪？即係唔一定。即係有啲人就會驚嘅，話拖手喎，仲即係。 或者有啲人真係講話要結婚啦。 係啊係啊，結婚咧當然對我嚟講，我就未必一定會認同嘅。如果你問我，我個人啊，咁我覺得始終喺即係家庭觀。如果睇翻聖經， 的家庭觀始終都是一夫一妻，這個是我的看法。但當然這個牽涉到呢，現在教會的而且確很多女性，男性是越來越少，這個有真。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教會要反省，反省什麼，就是究竟我們的信息是不是給啱女性，即是好像沒有了一種剛強的信息，即是令到男性都是一班弱者才要啫。這個就是我們一直聽那種的 藉口，即是你情緒問題，是一個安慰的。 你現在黐線嘛，不回教會，我現在不用黐線了，我不回教會，即是婚姻問題，都是我太太文字，我就到他死了，就到他現在了，你搞定他了，牧師，我不需要搞定的。這個就是為什麼我過去兩年我開始做很多男性事工，雖然我未是去到所謂即是全力去做，因為我還有很多其他做，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說話要很謹慎講，要我覺得男人不一定懂做男人， 冇錯，絕對係。 要小心，我唔係評級啲男人，大家 父母未必一定識做。 做父母係啦，係啦。咁意思就話，因為男人唔代表淨係單單係性別啊嘛。你嘅性別係男人，但係你點樣做一個男人？點樣做一個真正曉得點樣去，即係識表達你自己嘅一個男人，又唔同喎。 係 點樣去做一個爸爸？其實又唔同喎。因為以前的觀點就是男主外女主內嘛，所以將屋企的責任俾曬太太。但現在不是喎，現在很多太太是又翻工，又翻屋企喎。咁唔通你又要一個雙職的媽媽全部將屋企的責任俾曬佢？唔公平喎。 啱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男人，我哋又要諗啊，中國人的觀點，我哋其實都有面倒，就是男主外女主內。 冇錯。 但是其实中国有一句说话，即是子不教是父之过。 没错。 是父之过。但换言之，我们今天用着中国的传统，我们不是全面的。因为用着一些我喜欢男主外女主内，我不用你说他这番。我现在就算很坦白讲，就算我真的听过一些人这样说，我出去第三者我回来，你都要我拖鞋俾我著，因為你有老婆。我喺教會聽過， 好坦白講，好合理。 因為男主外女主外嘛，我出面搞咩關於咩事啊？咁樣，即係嗰種嘅觀點，我覺得錯。但係因為中國人話子不教，父之過。我哋父親唔係淨係養啊， 係 仲要教。 啱。 所以我就最近就開始講，我話喂，就算你用中國文化，你都唔應該淨係用一句。即係其實你某個程度係斷章取義，用咗一句， 冇錯， 咁樣就搞掂。但我唔係喎，全面嘅喎。 嗯， 所以我覺得即係男人係咪一定一做家務就唔係男人咧？唔係噶嘛，呢個世界唔係噶嘛。即係反而而家嘅時代嘅轉變咧，我哋冇辦法，大家唔去適應呢個潮時代。等於你話而家呢個時代比較複雜。好多後生仔覺得冇盼望。但另一方面呢，我就又有咁諗，其實我小嘅時候都冇盼望㗎。雖然我嗰個時候係其實大家都冇盼望，都有冇盼望。我小嗰時候又窮。不過好彩有個學校收咗我。如果依間學校唔收我呢，我都 可能仲相信當時係有個上游機會，而家係上游機會都好難㗎嘛。 坦白講啦，其實我嗰時候邊嘅咩知道咩叫上游啊？我哋邊係識諗啊？我哋嗰時候，我啱啱喺篇 Facebook 寫篇嘢，我話我寫嘅時候，因為偷阿媽錢，就由我牆釘開個膠，我邊係咁上游啊？冇噶嗰時，我中學嗰時候一樣打 band，一樣去 party，我點會諗住上游啫？我叫阿爸買樓，阿爸邊有錢啊買樓？冇，嗰時美孚30多萬啫。我阿爸嗰時候，即係我阿爸， 係 我阿爸30多萬啫。我邊有30多萬？嗱，即係其實呢個上游 嘅問題啦，即係 我都冇諗過我上游。不過我覺得昔日嗰個時代有一個美德，縱然我哋呢班人好似去玩，我哋又打 band， 我哋又去 party。 不過我哋一去到讀書嘅時候咧，我哋始終都會盡本分，盡本分讀書。嗱，讀得好唔好真係一回事。我其實我讀書麻麻地嘅喺嗰時候，不過我都會覺得我要盡力讀書。我個上游可能就係我讀書。我只係希望能夠有一個機會。但有冇機會咧？其實我真係唔知道。所以我嗰個年代我係唔中意香港嘅，其實我同而家後生仔一樣。我唔中意香港， 都想走， 我想走，因為我想走就唔想阿爸阿媽管。所以我18歲而家咪喺加拿大。跟住問佢，我自己去。我哥哥喺嗰度，我阿哥移民移我嚟，佢接住我去。其實我18歲去離開咗香港嘅，我唔中意香港，因為但係點解翻嚟香港咧？對我而家就有信仰啦。翻嚟香港，而家翻咗嚟卅幾年。 但而家對好多後生你講。他沒有機會去移民嘛，他連這個錢這個機會都沒有嘛。 現在是沒有的，是即但我但另一方面呢，我覺得會不會做了他現在這步先，他勤力的讀書，因為勤力的讀書是不是一定找到 好工呢？不一定，我不會說不一定，但是你不勤力讀書 就沒那麼多選擇， 一定沒有選擇。我一個同學很窮的，我死黨，跟你剛才所說一樣，窮到他阿爸阿媽冇可能供佢去外國，但因為他真的由細開始好勤力讀書，然後入咗黃人，他仍然都好勤力讀書，他冇諗過出國，諗都未諗過，即係一字都未諗過，但係有一日佢話佢同我講：喂，何志迪，你陪我去見一個人啦。我咩事啊？佢話呢個人唔知點解忽然間揾我，佢揾你做咩啊？佢話：佢話要俾獎學金我，哇唔係嘛？佢話：陪我去啦，驚俾人呃啊咁樣。佢去咗，佢真係攞到個獎學金。點解攞到咧？原來有一個人咧，忽然間唔要。一個姓朱嘅朱先生，到今日都唔會忘記佢。呢個朱先生俾咗個獎學金。佢一直讀完大學，然後佢因為佢勤力讀書嘛，佢繼續勤力讀書，然後。去了一間最好的學校讀 PhD， 現在就是美國藥廠裏面，做到現在退休了，但所以其實他真的沒有沒想過，他那時候還是基督徒，但他就覺得我的責任不讀書而已，機會怎樣呢？ 最後一個議題真的想問，一個女性都是遇到問題，教會都有的，就好像 MeToo 都散言到即是教會都有，其實好多時啲教會都係咁嘅心態，就係、是、小事唔好公開啦，唔好搞咁多啦，保護性。但對女性都係一個傷害嚟噶嘛， 絕對係 要交代噶嘛，係。 絕對係嗱，依個如果你問我咧，我就覺得絕對要交代。所以我其實我又好得意嘅，雖然我嗰時未信耶穌，係信耶，我未信耶穌嘅時候咧，我都好得意。但其實我嗰時我書院仔啊嘛，即係我哋嗰啲即係打兵啊，即係有型噶嘛。咁嗰時我哋去 party， 我哋唔使俾錢嘅喎，全部女仔俾。 哦， 點解咧？因為嗰時好多女性咧做工廠。因為佢哋窮啊嘛，我哋大家窮，佢冇機會讀書嘛，做工廠，佢賺到錢。 佢多過你賺錢。 佢養我哋。即其實 係 講得衰啲，佢哋養我哋。我哋出去玩、出去食飯，全部佢俾錢。好坦白講，如果嗰時我哋要呃佢哋上床。 好容易， 同而家唔冇分別。 一樣好容易係嘛？ 但係我就冇喎，唔知點解。我有個同學衰咗。真坦白講。我就唔知點解，我就真係冇。咁啊，到到信耶穌之後，當然更加冇啦。到我信耶穌之後準備做牧師嘅時候，有個我個牧師同我講：，你將來做牧師啊！你記得你張台要大啊！我點解要大台啊？如果有異性嚟揾你，可以隔遠啲嗱。當時依啲我笑嘅，知唔知啊？佢講出我笑嘅。 即係而家等完有啲人話一齊旅行就一定要搞嗰啲嘢咁。但可能係一個提醒，當然都係係。 咁我都係話依幾好啊！所以我就自從我翻嚟做牧師之後咧，我張台真係幾大，即係好大。第二咧，我個門咧係有玻璃，一定玻璃。 系费事麻烦， 一定帮佢。而家我个门咧，我而家我房就有两面玻璃，一定唔会有人睇到，即系唔会觉得我睇唔到，冇人睇唔到。所以我觉得即系有时呢啲嘢咧，我觉得如果真系做错，应该认嘅。因为我哋基督徒嘅信心唔系信息就系认罪悔改啊嘛。所以我觉得又唔应该将佢收收埋埋。但系当然你话如果 有機會在大家當事人面前講清楚，而大家覺得呢個當事人亦都寬恕佢嘅， 嗯， 我覺得 OK 喎。 嗯，但未必一定寬恕噶嘛，呢、這個冇必然性噶嘛。 未必寬恕，如果未必寬恕咧，即、我覺得個處理上邊一定要清楚。 嗯，係啦，就是、一個問題就係、是，嗯，有時女性就係一個問題就係、是，佢竟然唔敢講啦，佢講出嚟仲要俾其他人群眾話佢，又唔報警啊，係咩？其實女性咧喺好大嘅關口，唔想呢啲嘢公開 啦。係啊，所以我覺得依樣嘢其實係。今日教會是要正視的、 嗯、 所以我知道宣道會他都找了平機會的人去說、 嗯、 就說、哎、你做牧者小心一點、 嗯、 甚至現在我都回去提我幫教會弟兄姊妹、 嗯、 我就算你幫人祈禱按手你都不要碰人、 嗯、 除非是同性 明白 那同性好一點好一點這樣說好過即如果異性呢 就免得敏感了那個人 甚至如果掂到，如果有人跟你讲，你可唔可以唔好掂我？同性的话，我亦都唔好掂。 系， 就因为我觉得以免有任何嘅问题。 嗯， 甚至我自己，就算冇 me too 嘅时候，好坦白讲，我夜晚出去食饭，如果同一个会友系女性嘅，譬如讲，有时我难免嘅，我一定去最光猛嘅地方，最光猛嘅地方，最多人嘅地方，即系人都见到我嘅地方。行過人，哎，何老師， 即係變咗唔係單獨啦，咁大家， 即係等於我前幾日同我同個女食飯，即係食晏啊。咁啊，咁啱隔離有個人，又係即係十幾年前佢個同福嘅，咁啊見到我，哎，何老師，咁啊，咁我即刻同佢講，我陣間我同個女食飯啦，你明唔明先？ 嗯。 佢唔知道你同边个食饭噶嘛？见到我女大肚，哇！呢、這个牧师，你知你唔知佢谂乜嘢噶嘛？ 明啊，你真系 啊，我真系讲咗。跟住我女都问我，啊，个阿爸，佢会唔会误会你噶？诶、欸，唔会，我话讲咗，我系我女，即系我觉得 保护自己， 我自己都要小心。 系啱嘅。 如果今日我哋能够作为牧者咁嘅警觉咧，我觉得系件好事。 嗯，好啦，今日真系好多谢你牧师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嘢，亦都好坦白啊！即系我觉得好欣赏就系、是。何牧師咧，能夠真係同我哋講曬你點樣睇法，人哋點睇你攻擊唔緊要，你都有機會去講下你點睇法，同埋你好多嘢其實都俾你咗立場，你都係仍然希望都係公義喺你社會出現嘅， 當 然，亦都係唔啱嘅，應該要承認嘅。 好啊，我都好多謝你，能夠俾我有一個咁嘅機會， 亦都係呢一集咧， 傾下啦， 喺呢個節目最後一集，希望咧真係能夠祝福大家啦。第二樣咧就係我希望第時以另一個形式喺第二個電台又好，或者呢個電台好，繼續咧係表達。做呢個節目俾大家睇嘅 ，OK，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民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